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这个名字不仅代表了一名作家和一千余万字的作品，它更是一种象征，一座丰碑和一份良知，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沧桑与青春，伟大与谦逊，厚重与清澈，宽容与严苛，诸种因素和谐地统一于巴金身上，为文学、为生命、为灵魂做出丰富的注解。我们一起走进文学大师巴金的伟大一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巴金原名李尧棠，笔名巴金是出于他对同学巴恩波的纪念。1958年3月，巴金在《谈死亡》一文中谈到过，说他笔名中的巴字是因为同学巴恩波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儿，巴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但是笔名应该至少有两个字组成，得再加上一个字，那么用什么字好呢？巴金正在思考的时候，好友詹建峰看见巴金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于是就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于是李尧棠就有了我们更为熟知的这个名字，巴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巴金的童年被爱包围着。母亲在生他的前一天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他听见宋子娘娘说，这个孩子本来是给你弟媳妇儿的，因为怕他不会好好带他，所以送给你。母亲每次说到这儿，就用爱怜的目光看着一旁的巴金。记忆中的童年，巴金难忘的是父亲的沈塘。这时候的父亲完全和家里不一样了。在巴金的眼里，他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的公案桌前，手里拿竹子做的板子，板子有大有小，给我拉下去打，这是每次审堂的时候父亲必说的一句话。父亲的脸色也会由平和到阴沉，由黄到红，而挨打的人总是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这样大叫着。一五一十一板板地打下去，犯人招出了实话。这个时候，被打的人由差役拉起来，给父亲叩头，还要说一声，给大老爷谢恩。父亲在广元做官2年，没有杀一个人。临走的时候，很多人挽留他，说他是清官。但是，少年巴金不理解的是，挨了打，为什么还要叩头谢恩呢？父亲去世之后，巴金失去了进中学的机会，只能由表哥在家里教他英语。1920年，巴金和三哥一起考进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5月，19岁的巴金跟随哥哥姚林离开了四川老家，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了上海。4年之后，他前往法国留学。在巴黎，巴金原本想学经济，但是当他接触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科夫、左拉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之后，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巴金便开始把他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天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巴金一面在练习本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就有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这部小说由叶圣陶推荐，发表在1929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当时小说月报是全国最有名望的文学期刊，

随着人年龄的增大，随着人身体的衰弱，这个疲劳越来越不容易恢复，好像睡这个觉啊就没有起到充分的休息的作用，第二天起来以后啊仍然是浑身乏力，浑身酸疼。实际上我们说医学上所指的疲劳综合症，第一就是长期的处于疲劳的状态当中，第二疲劳的结构分成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和心理疲劳，而疲劳综合症是都具备的。体力疲劳指的就是全身的酸疼，干不了什么累活，甭说干累活了，走点长路都出现气喘吁吁，看见座儿就想坐会儿，看见床就想躺会儿，所以总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身上是软的，好像干完力气活一样，这就是体力疲劳。那脑力疲劳呢，就是不耐思索，不能够使劲的琢磨事儿，一琢磨事儿，好，这头脑发晕，头脑里发空，思维也混乱，而且记忆能力也越来越差，平常总是一种晕乎乎的感觉，总有着头晕头疼这种不良的状态。实际上这个是属于脑力的疲劳的范畴，所以脑力疲劳的人不能够过多的用脑，一天到晚就觉得昏沉沉的，总想睡觉。那还有一种呢，是心理疲劳，它是寄生在体力疲劳和脑力疲劳的状态之上。心理疲劳指的是一天到晚这人啊闷闷不乐，这一天到晚这心里边啊总想着那些不好的事儿，总之这些高兴事儿啊都是被别人碰见了，自己这儿怎么也碰不见高兴的事儿，即使说碰见了高兴事儿，他也不往好处想，总是想那个负面的，说这楼高多好啊，好，在他这儿就想这楼这么高，这一停电可怎么办啊，这楼这么高，这一倒了怎么办啊，他总往那不好的地儿想。还有呢，即使说是高兴，也是短暂的高兴，短暂的高兴以后接着就被无穷无尽的烦恼给掩盖住了，所以这心理疲劳的人啊一天到晚是愁眉紧锁，一天到晚心事重重，实际上三个加起来才是疲劳综合症。为什么叫综合症，就指的是它不是单独一种症状，如果就单独一种症状，第一个人好恢复，第二从医学上也好解决，因为你只有一种症状，要不然就是体力不支了，要不然就是脑力不济了，要不然就是心理出现疲劳的问题了。那现在呢是综合在一起，就像一团乱麻一样都缠在一起搅和在一起了，而且这个时间超过了六个月。为什么要超过六个月呢，因为如果一般的疲劳啊你花一段时间休养它是可以恢复过来的，但是如果说疲劳的症状多，就刚才说的体力的也有，脑力的也有，心理的也有，第二持续的时间长，持续在六个月以上，如果持续这么长的时间，那说明真正靠自我恢复是很困难了，所以这个就完全可以定为疲劳综合症。所以疲劳综合症的人一天到晚都是无精打采呢，精力不济，体力不支，那疲劳综合症总是处于这种劳累的状态，没干什么累活也是腰酸背疼，记忆力减退，还大量的脱头发。我们说实际上疲劳综合症它就是人的身体内部的生命的能量在逐渐的减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支应一天的工作，支应一天的学习，支应一天的精力体力的付出都不够了，所以它才出现了劳累。那你想啊，一天都不够用，你这后半辈子它能够用吗？所以疲劳综合症实际上它是生命的能量的一种透支的表现，从大的说是影响人的寿命，因为你的能量明显不足了，就像手机快没电了，第二在一天当中它也不够，所以也干不了什么累活，第三它是诱发很多疾病的一个温床。这个疲劳综合症啊实际上它就像这个危房一样，危旧的房屋，那危旧的房屋有一个特点，摇摇欲坠是吧，要倒，那往哪边倒呢，什么时候倒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关键就是这个未知数。如果说已经查出来了，比如说这个人长期的劳累劳累最后胃病了，好，那你就治胃，长期的劳累劳累心脏还出问题了，那你就治心脏。那疲劳综合症啊刚才说过它是危房摇摇欲坠，可是你不知道它往哪边倒，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倒，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它诱发出来的是肺病啊还是肾病啊 还是脾不好啊，它都可以诱发出来，但是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够诱发出来。所以说真正的疲劳综合症，它是疾病的一个温床，它有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就不能够任其发展。为什么说不能任其发展呢？因为积劳成疾，这个疲劳一天一天的叠加，加在一起它就是疾病。为什么会是疾病呢？是因为医学上发现了疲劳毒素。那当人体的体力、脑力和心理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更多的疲劳毒素得不到有效的清除。疲劳毒素是人体疲劳以后产生的一种有毒的物质，需要及时的代谢出体外。如果这种毒素没有代谢出体外，那个存一天对人的危害也不是很大，存两天对人的危害也不是很大。就像这个抽油烟机没有把这油烟抽干净，你就算没抽干净，厨房也不会一下就脏了。但是随着日积月累，随着月积越多，它会由量变变成质变。变成质变以后，疲劳毒素堆积到哪儿，隐患就会走到哪儿。都有什么危害呢？疲劳毒素会堆积到人的脑细胞，使脑细胞产生中毒的表现。脑细胞一旦中毒以后，这人就不耐思索，想点事儿，绞尽脑汁也没有什么创意，而且还容易健忘，丢三落四，头晕头疼，这都是脑细胞中毒所导致的症状。疲劳毒素堆积到人的心肌细胞，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慌，所以这个时候在爬楼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心脏突突突在乱跳，快走几步，这心有的像蹦出来一样要。所以这就是疲劳毒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伤害心脏的表现。那疲劳毒素进入人的循环系统，它会在脾和淋巴系统当中堆积，这一堆积就会使人的免疫功能大为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变得弱不禁风了。只要外面有一些风吹草动，自己就容易患上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说流行性的感冒啊、咳嗽啊等等。那疲劳毒素堆积到人的肝脏，那肝脏是代谢毒素的场所，现在呢肝脏这儿堆积了太多了，超负荷的运行了，所以在检查肝功能的时候就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肝功能一旦异常以后，你想人就会相应的出现慢性中毒的表现，因为肝脏解毒的能力越来越差了。那皮肤上如果堆积了过多的疲劳毒素，就会表现出皮肤发黑、粗糙、长斑。所以实际上可以推演出疲劳毒素堆积到哪儿，就把危害带到哪儿。那其实这还不算完，因为随着疲劳毒素再进一步的增多，由量变变成质变的时候，就会出现过劳死。过劳死说明这人活活的就被累死了，突然的就猝死，实际上之前已经在酝酿，只不过这个人一是不知道，第二呢，人总有一种信念，我把这个工程干完了我再休息，结果这个工程就没过来。所以越来越多的报道说猝死这种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现在人他都是透支换取的一些工作上的成绩，这个是不可取的。所以实际上在疲劳毒素堆积的时候，它会在各个系统产生相应的症状，产生了这些症状以后，就要及时的去清除它，这样呢就能够及时的摆脱长期的这种疲劳的状态。这样不光是对身体好，因为身体内部毒素清除的及时，身体恢复了正常的精力体力，反过来会促进工作的效率增加，所以一出一入就会产生悬殊的效果。那现在已经出现了疲劳综合症了，那怎么办呢？古人说的非常的到位，古人说这疲劳综合症实际上就是什么呀，是精疲力尽，回到家以后就跟打了败仗的兵一样，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连话都不愿意说了，饭也不吃，先睡会儿，那这叫什么呀，这就是精疲力尽了。那怎么改变这种状态呢？那当然是养精蓄锐，对吧？要想恢复这种锐气，那就得什么呀，养精。精是什么呢？是身体的一种精微物质，是能量的发源地。那 那精藏于哪儿呢？《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藏精气。那也就是说，这个精气啊，就像地球蕴藏的石油一样，它是深深的蕴藏在身体的内部，它是能量的一个源泉。所以如果肾的精气足，这个人就会精力旺盛。所以要补养肾中的精气，就能够达到养精蓄锐，就能够恢复正常的精力、体力、耐力。所以古人在恢复人长期的疲劳状态的时候，不光是要延长休息的时间，因为刚才说过，疲劳综合症是疲劳的时间太长了，通过自身的恢复很难自我恢复了，必须得靠外界帮助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帮助呢？这个帮助的点就在于要补养肾中的精气，达到养精蓄锐的效果。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调频 95.4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健康顾问郑老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继续有请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疲劳毒素的话题。 那怎么去补养肾中精气呢？中医学通过大量的对比实践，发现了血肉有情之品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恢复人的精力和体力。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古人是先观察到海狗是一种能够抗疲劳的哺乳类的动物，它要游到深海去捕食银鳕鱼和乌贼鱼，所以这种体力和耐力超过了一般的哺乳类的动物。果然发现了海狗鞭通过服用以后能够帮助人增加精力、体力、耐力，这就是和它充足的补肾的力度是分不开的，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这些精微物质补充到身体内部，帮助人补益肾中的精气，帮助人恢复精力和体力。精力和体力一旦恢复以后，人当然是摆脱了疲劳状态，就像手机充满了电一样，这个时候疲劳的状态才能得到缓解，这个时候由疲劳再诱发出来的疾病才能得到有效的杜绝，这个时候肾功能好了，代谢功能强了，这些疲劳毒素才能及时的代谢出体外，所以这是一种一举多得的好事。但是这个都要从养肾护肾开始，补益肾中的精气，而血肉有情之品更好的补益了肾中的精气，再配合上草木之品来一起补肾，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发挥的更充分更全面。所以如果您长期的受疲劳的困扰，千万不要忽视了养肾护肾能够帮助您摆脱这些困扰。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点锁定中波603千赫，调频95.4兆赫来收听阳光茶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个人呐，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 啊。 他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是吗？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那是啊。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哎，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是。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哎，没有自夸的， 是不是？ 对，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是吗？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